我之前

的伤无法分享，生命随年月流去，随白发老去，随着你离去，快乐渺音讯随往事淡去，随梦境睡去，心逐渐远去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却不露痕迹。我还踮着脚思念，我还任记忆盘旋，我还 关上我的车门，踩下脚的油门，就这样地离开，抬头望见镜中有你多么深情，多么想回回头，多么想回回首，还是狠心离开。

想你，天天思念你，望望望望自己，